城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这笑，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 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在一小镇上，这一天啊，乡村牧师的太太给自个儿买了一件价格不菲的衣裳。回到家之后，这牧师知道了，他就问他太太， 你怎么能买这么贵的衣服呢？ 太太回答道，真对不起亲爱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在挑衣服的时候好像是中了魔似的，最后我就挑上了这件。其实当时我也没看出来这件衣服有多好，不过我看着看着我就不知不觉地把它穿到了身上。这个时候我好像听到了冥冥之中有个魔鬼在悄悄地对我说话，他说，哦，你穿的衣服真是太漂亮了，赶紧买回家去吧，所以我就买回来了。 牧师听到妻子的解释，马上给妻子上了一课。 我的上帝呀，你不要再辩解了好吗？你要知道上帝就在我们心中，你应该知道如何对付魔鬼，你应该对那个魔鬼说，走开，别在我的眼前乱晃。 没错，亲爱的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，我说，魔鬼，你给我滚开，别在我眼前乱晃。当时那个魔鬼好像是吓坏了，他一下子就躲到我后面去了。 听了太太这么解释，这当牧师的丈夫虽然还是一头雾水，不过他感到有点满意了。 我说什么来着？就应该这么对付魔鬼，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是不是亲爱的？ 不是这样的亲爱的，事实上这件事儿还没完呢。我说的那个魔鬼他跑到我身后去，然后他又向我说了一句话。 他又说什么了？ 那个魔鬼跟我说，哦，从后面看这件衣服更漂亮。 这天晚上俩酒鬼啊喝高了凑一块聊天。 我最近为了帮助消化会喝啤酒，为了促进食欲我会喝白葡萄酒，血压低的时候我会喝点红酒，血压高了我就喝白兰地，喉咙发炎的时候我还会喝点伏特加。 你说的太有意思了老兄，那你什么时候才喝水呢？ 听了这话，第一个酒鬼想了好半天，然后说道， 我好像还没得过你说的那种病呢。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，在一个动物保护区里头，有两只老鹰在云端自由的飞，他们高傲的看着在他们底下飞翔的一群鸟。这个时候，只见一架飞机啊，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。飞机后头还拖着长长的烟雾，看到这一幕，那只年轻一点的老鹰很佩服，于是他就对身边年老的老鹰说道， 爸爸，您看人家这才叫飞翔呢。 这老鹰父亲很不服气地说道， 傻儿子，谁的尾巴着了火都能飞成他那样。 话说在英国伦敦的一所医院里有这么一条规定，那就是当住院病人出院的时候，医院里边的护士必须用轮椅把这个出院的病人送下楼去。这天呢，正好住院部的护士贝蒂值班，当贝蒂进入一间病房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一位老先生穿好了西装坐在床边上，脚边呢还放着一只手提箱，俨然就是一个出院病人。贝蒂赶紧走上前去，彬彬有礼地对老绅士说道： 需要我把您送下楼吗，老先生？ 老先生回答道： 谢谢你，亲爱的小姐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 哦，先生，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，我必须要用轮椅把您推到楼下去。 听到贝蒂这么说，这位老绅士非常不情愿地坐进了贝蒂推的那个轮椅。贝蒂呢，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老人推出病房，推进了电梯间。就在电梯下降的过程当中，贝蒂继续温文尔雅地问老先生： 您太太今天会来接您吗？ 这个嘛，我不知道，小姐。你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太太刚把病号服脱下来，正在洗手间里换衣服呢。 命里早注定分手，无需为我假意挽留。如果情是永恒不朽，怎会分手？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，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人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在深秋，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，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人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 DJ 乔装改扮，

在你的轨迹，我依然等待你的轨迹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不要再说相我，不要再说爱我，现在